忘了每天的晚安，忘了那些说好爱的习惯，总是想的简单，明天并不难，害怕拥抱的难堪，只等着自己变勇敢，却忘了明天不一定必然，忘了转身的遗憾，忘了有谁为此感到心酸，记得自己孤单，忽略谁不安，等待那么的一般，我们都自以为不完，却忘了不见不一定不散。在的意义，回忆再回不去，怕未来再会有你。Will you remember me？ 我爱你。清淡，忘了我们不该左顾右盼，时间或许不敢，但却很稀罕，等待那么的一般，我们都自以为不完，却忘了不见不一定是说的来不及。 Will you remember me？ 失去才懂存在的意义，回忆才回不去，怕未来才会